大匪看天下嘅分，即係嗰个番外篇啦，即係人哋讲点解有呢个节目呢，第一因为巴打台呢就整体收视麻麻地，因为仲系联播緊，即係未成型，因为呢喺 YouTube 上高呢要有一万 view 以上呢先能够做到个版面，咁到而家都未得，咁做咗两个月，咁变咗唔想分台都分唔到。咁而家唯有就勤力啲啦，咁做多两个节目啦，就希望即係我哋啲咁微薄力量呢淨喺巴打台度出啦。第一就係做咗今日呢个节目，就係一个过气中港司机的独白。点解会做呢一个节目呢，就除咗够收视呢，咁你都要点解会讲呢一样嘢呢，就係、是、近期啱啱睇完张惠妹演唱会，哇成日睇演唱会啱。以前喺大陆都成日睇。咁呢就佢唱啲歌呢，譬如有几隻歌啦，对我哋嚟讲即係中港车司机，尤其我嗰个年代特别重要嘅，一个叫站在高岗上。一个呢就我可以抱你妈。跟住就到牵手。咁呢就因为我啱啱返大陆嘅时候呢，就基本上呢就一个礼拜有五晚呢都系卡拉 OK。我走长途。所以长途其实唔系算长途嘅，只不过话300公里到啦，由黄江口岸过关直到去到肇庆，我做专线嘅，咁300公里到啦。咁呢就因为呢就成日都重上重落，我冇货柜牌，我揸敦车。咁呢就叫敦车嘅意思呢，就即係话有物斗啦，啲货车啦，咁成日上啦，咁开始就是1999年的9月份正正式式加入这个中港司机行列。亦都是呢用了11年时间里面呢就自己做老闆啦，被人炒了鱿鱼啦，自己做老闆啦，那次是我一世人第一次被人炒鱿鱼。咁自己做老闆啦，其实都不是老闆，是挂名老闆啦。咁开始做呢个中港运输中港物流啦，做到江门、佛山、深圳、香港、肇庆四回都有分点。分点嘅意思呢就係话最赚钱嘅货呢就唔係做货柜，最赚钱係重敦车，好多人唔知道。咁呢样先即係先讲啦。咁亦都令到我呢就兵败如山倒，亦都经历咗呢一个人呢最混乱嘅时期。点解呢？因为我一般都系一个即系第一次拍拖，拍完拖就再识个第二个人呢，就系、是、我前妻咁。结咗婚跟住呢就再拍一个咁。跟住呢就有段时间呢大陆呢人生比较混乱啲，就系、是、同一时间呢系有五个女朋友。咁到最后尾都回归最简单啦，咁啊信神嘅一夫一妻制啦，咁呢就亦都经历咗呢我人生最癫狂嘅时候。我哋话头一个礼拜有五晚去卡拉 OK， 日日都擦住你香港人鞋各样嘢，咁睇到睇尽咗大陆香港海关当官好多人嘅心理。咁我其实呢喺大陆呢就正正常常呢连生活啦，连做嘢呢係由1999年一路去到2010年。即係11年嘅时间，咁我呢就係基本上都喺大陆住。咁点解会咁样讲呢，咁听完张惠妹之后好多回忆啦，咁第二就够忙啦，咁有啲人对我讲鍾意讲我听我讲故仔啦。咁我就讲我自己，因为呢个世界呢就一系讲人一系讲自己。咁讲人有时自己唔系当时喺度嘅，如果冇咩理据嘅话呢就变咗讲是非，咁唔想。因为好多人都系以是非做人情啊，炒花生为目的㗎啫。咁讲自己最好啦，啱唔啱自己，即系如人饮水冷暖自知，咁变咗讲我啦，咁讲我最好啦。咁你哋觉得我好奇当八卦听下。因为喺牵涉好多人啊。之前譬如好似我啱啱做节目嘅时候呢，大飞看天下啦，咁其实讲好多就係大陆嘅嘢嘅睇法，或者发生嘅事，老千啊，海关啊，点样搵钱啊，搵食啊咁。 咁你话10年到而家得7年咯。咁呢7年都有接触嘅，但係少啲囉。咁同埋呢个世界变化得好大，以前呢就科技网络冇咁高。咁好多嘢呢就容易呃呃氹氹啦。咁但係而家呢个社会呢就即係开放咗，透明度高咗。虽然有好多嘢呢禁忌呢係都係有嘅，以前都係有。咁但係而家呢就直头係尤其十九大开始啦，会更加啦。咁讲一讲啦，点解会做即係开场白讲到呢度啦，因为做一节，咁而家咁样噏下噏下噏咗六分钟，咁正题就係多啲 subscribe 呢个巴打台，希望我哋做得做得成型啲啦，因为每日都係啦，想话做得多啲，咁而家你睇到好多嘅网台都收缩緊，view 数跌緊，咁我哋托赖啦，托赖星期二得到仲 OK 嘅，因为点解 OK 呢，就係、是、当然有 Tony Choi 啦，有汪向編辑部啦，咁强国生还者嗰三个啦。因为呢我哋呢而家市面上呢能够 download 到呢有个收听率呢喺 apps 度或者网页度呢，就係、是、我哋同埋my radio 同埋呢就嗰个叫花生台。咁我哋排第三㗎啦。如果喺香港网台嗰度呢 download 声音呢，我哋排第三。希望我哋努力啲啦，咁因为声音下载原来都多人嘅，尤其强国生还者同埋军武器言同埋呢个嗰、那个叫咩军武器言同埋嗰个星期二得道。咁呢三个原来收听率系高嘅。咁一路俾啲心机做落去啦，咁另外就如果真係嘅再提一提啦，最后呢一两日㗎啦，因为呢 ,21-22 号呢我哋会去塘下三正半山庄自己报名大行。咁呢就我哋成个团。咁如果有单身人士呢，我哋有单身人士配对嘅，譬如好似我哋嘅台长呢，佢都自己赶去咁啊撚一间房啦。咁如果有单身女士嚟嘅话呢，我哋都有三个女仔嘅。咁可以睇下大家点样互通间房啦，一间房可以瞓到三个人嘅。係三张床，塘下三正半。咁干宝呢就今日嚟咗㗎喇。嚟咗贴纸㗎喇，应该星期三到啦，咁我正式可以售卖㗎喇。如果真係对干有问题呀，或者各样嘢呢，可以嚟倾一倾啦。好啦，买广告买到呢度。讲返正题啦，因为始终要搵食㗎嘛。点解会揸中港车会咁做工作呢，就係、是、我以前揸泥头车㗎，即係同而家一样。咁我做隧道，咁呢因为生意失败呢挣好多钱，咁靠做隧道呢就叫美孚嗰橛，美孚至荃湾嗰橛呢嘅隧道呢，咁呢就我舊老细就搵我帮手，咁呢就走去揸嗰啲叫鳄鱼仔。其实同货柜好似係挂接车辆，但揸法有少少唔同，咁装好多，即係个碌呢有人咁高。咁搵我入去揸，咁一间呢就24个钟。即系一个人要揸24小时，咁当然啦，中间有得冲凉，有得瞓啦，佢俾个货柜你瞓啦，但系不能离开呢个地盘嘅。咁讲緊1998年99年嗰时呢，就41,000多蚊个月。咁当时好多钱啊，咁还清咗啲钱啦，咁做咗勤勤力力啦，咁又储到啲啦，因为同个前即系同前妻分开咗，咁一个人带个仔，咁个月呢就俾4,500蚊，即係帮我凑仔嗰个王太呢，咁同我睇住个僆仔，咁呢我就冇钱使嘅，冇消费，咁喺嗰度瞓就瞓货柜，行呢就好兴呢就去往出行出去呢就係美孚呢，喺正美孚百美亚嗰度，咁一日三餐冇洗费，所以好快就剩到啲钱，还清咗条数仲剩到啲钱。咁啱啱好当时呢就即係有个朋友啦，朋友就嗰时我租佢间房住嘅，就住月湖。咁开得名嘅，即係真实啦，即係查到啦。咁住月湖山庄居屋，咁佢租咗间房俾我，因为佢又离婚人士，三房两厅间居屋700多-800尺。咁我交1,500蚊租，咁佢成日返大陆玩。咁呢佢话哎呀大肥做得咁辛苦，日日 24个钟头喺地盘，喂放假，因为假期都系放假嘅。星期日咧就星期六晚咧就唔开，就星期一先开，即系星期六至星期六夜晚收11点钟，至到星期一朝头早嘅7点钟系放假。咁咧就个仔你人帮你凑，喂翻大陆行下啦，去揼骨啦，平啊咁。咁成日同我讲，咁有一日的起心肝咧就翻大陆。咁跟佢翻去咧就。去啲布吉啊，莲花路，莲花路咧就帮衬咗一间发廊，以前冇休闲中心嘅，99年冇休闲中心，咁啊发廊，咁啊去嗰度，咁咧就第一次咧就识咗我嘅一个女朋友，咁、那个女朋友基本上咧同我啲谈婚论嫁嘅，亦都买咗屋嘅，但系临结婚嘅时候咧就散咗水。咁啊，识咗佢之后咧，咁啊心思思啦，男人都系贱噶啦吓，咁啊个个礼拜咧就唔睇仔啦，啊咁啊走上去，咁啊沟女，咁嗰阵时咧就即系我比较纯啲啊，即系对感情呢方面比较笨啲，咁我谂住正正常常，我应该追女仔啊各样嘢咁，咁啊呢啲后讲啦，咁啊亦都因为咁样咧，同个女仔咧后屘拍咗两三个月拖，咁而工程完啦，即系美孚呢单工程完啦，条隧道起好啦，咁啊攞咗旧啦，咁啊搵嘢做，咁啊不如搵份中港车做，搵份中港车做咧，点解咧？因为成日见到女朋友咯，日日都见到佢噶嘛，收工咪喺大陆住咯，喺布吉住咯，咁啊容易见到女朋友。咁啊，当时嚟讲，我今年53，咁啊，回翻倒数翻啊，18年前，咁啊，35岁就唔算话啊，即系冇用啦吓，咁啊，即系啊，仲正当成年，有啲体力啦，咁啊，亦都因为上咗去之后咧，令到个人咧睇好多事物啊，睇好多嘢唔同咗。点解咁讲咧？因为咧，我搵人介绍啦，咁。最好啦，因为我两个大佬、三个大佬都揸大陆车，都揸拖头。咁啊，问我三哥咁，咁我三哥就话：嗱，大肥，你呢个人同第二个人唔同。你呢个人如果要揸大陆车，你一定应承我，所有人叫你帮忙，或者条街唔识嘅有人问你，或者乞衣同你攞钱到咧，你一毫子都不能俾。你应承我，咁我就介绍你做。如果唔系咧，就唔好啦。因为当时咧就中港车系搵到钱嘅，最搵到钱咧就系做蹲车。点为之做蹲车咧？就系有尾板开车开柜门嘅蹲车。蹲车通常嚟讲咧就有香港叫啦吓，16吨、24吨、30吨，跟住下低咧就系啲9吨啊，即系三磅仔嗰啲啦咁。咁大陆就唔同叫法㗎，大陆呢就叫做8吨车、9吨车啊，就12吨车，跟住15吨车。点解咁样呢？佢哋计再重㗎，就係一个唔成正比嘅嘢嚟㗎。点解啲再重呢？就你架车可以载到8吨。咁但係每一架嘅车底都唔同，长阔高唔同。车嘅构造长阔高唔同。咁可能呢，譬如你揸架车，因为你做厂车嘅，架车笼唔使咁大，咁你唔会做咁高啦，危险嘛始终。咁个斗唔使做咁高，咁你自然个车身轻，咁你可以载得多啲嘅。但大陆限载咧就系用8吨、9吨、12吨、15吨、24吨，即系12吨。咁好似我哋呢啲，譬如一般啦，我嗰阵时系揸16吨车，咁实际个车底已经系9吨几噶啦。因为咧要搭多啲货，又有尾板，咁又如果冇尾板，咪轻啲咯。如果多尾板，咪多500几公斤咯。咁你个车顶度有个扰流器，咁如果有扰流器，咪又重啲咯。咁再加上咧，好多嘅斗啊，系你自己做嘅，最高可以做到9.5尺啊。当时即系由嗰个震啊，即系唔系个车辘计啊，车辘以上嘅震，9.5尺咁高。亦都可以做到个车咧个车长啊，唔计嗰个车头啊，计个车头最尽啊，可以攞到27.5尺啊， 好似一巨无霸咁啊，所以有阵时咧留意一下啦，做中港车啲斗啊，啲货车斗特别高特别长，咁你做到咁大，点解装货咯？容易超重，吓最搵到钱嘅就系揸吨车，因为点解咧？做拖头咧就货多，譬如好似你货落嚟几多几多几多咁，咁一只柜咁啊拖去货柜码头完咗一个价钱。咁我哋蹲车落嚟可能冇咁多钱，但我哋有散货。点解知散货呢？就係话好而家快件形式㗎，即係演变咗后面嘅，而家啲人话做嗰叫做快运快件，譬如好似喺市场买咗啲货啊，速递落嚟啊，呢啲快件形式啊，或者好似顺丰嘅前身啊。点解咁呢？好似做制衣厂咁，你每一次上去呢，你唔会话成隻柜上。譬如好似你试板咁，有啲扭啊。有啲扭啊，有啲线啊，有啲桃子啊，呢啲翻大陆啊，咁你可能好少㗎，咁你唔会包一架车。咁你点呢？譬如好似咁呢度200公斤嘢，咁佢咪收你200公斤啦。咁一架车本身收收埋埋可能係十几架货，即係十几间厂嘅货。咁就最低消费，譬如好似当年咁啦，500蚊一家货。咁如果有十家货嘅，咪5000咯。5000上我做肇永专线，咁我咪5000蚊货直接上肇永。如果包车即系一家货包一架车上去咧，以16吨计咧系3200蚊啫，最多收到3500。咁你话十家货系咪5000啊？咁啊当然唔止啦，重上重落。好多时候呢最低消费500蚊啫。好似有啲有一两方嘢一两个立方嘢。咁500蚊起跳。咁每多一方呢就多200。跟住呢就即係两个立方，即係两个立方嘅嘢。咁再多一方嘢又多200，咪900蚊囉。係咪？咁如果做到我哋咁大嘅斗嘅话呢，一架车基本上装淨係净重可以装到53个立方嘅嘢。如果全部收最低消费可以收到60家货，但当然冇咁多厂啦。咁但係呢你点都有10000多。咁我哋呢做中港车呢都系拆账。咁我哋嗰时系拆27。咁如果收8000蚊货或者6000啊 ,6318, 咁即系话上个车嘢1000几2000蚊。咁送上去。咁去到肇永拆咗关之后呢，跟住呢就会重落。咁通常嚟讲呢就会老细会俾我哋留一晚嘅。所以点解话一个礼拜有5晚涨价啦 ,ok? 肇永为家。所以对肇永特别有感情啦，所以有几个网友成日嚟搵我飲茶，今个礼拜四佢都几个5个啦，5个靓仔成日嚟。因为佢哋本身以前喺肇永嗰度做呢个制衣厂。咁重落，咁又收10几家货落嚟。咁头头尾尾呢条数呢就好大。所以嗰陣时呢以一个新人入行都好啦。一个月呢即係99年啦，当然冇泥头车即係做内运做隧道嗰陣时咁多钱啦。但係基数呢27000蚊啦至30000蚊啦，即係嗰陣时係嗰几个月啦，即係打工几个月啫。咁真係搵到呢个钱。咁你多又多少又少啦，揸份车係咪搵20000几，当时一个正常人搵几多钱呢？有数得计嘅。譬如我揸田螺车24吨，唔係而家啲沙都有细价少少啦 ,24吨。咁我哋通常嚟讲係13-14蚊。即係搵多1倍钱啦，搵多田螺车。如果我哋嗰时做泥头车呢係唔超重计，即係嗰时呢俗称无限吨。如果你呢唔超重咁计呢，正常嚟讲呢15000个月㗎啫。即係泥头车係24吨。咁但係我哋呢会多1倍钱啦，接近。多1倍钱都唔係最主要，係因为你嘅洗费好少。即係如果你唔沟女呢，即係嗰陣时大陆啦，你真係即係去卡拉 OK 呢搵靓女呀，或者你真係叫鸡就叫沟女。大陆叫就唔好似香港，香港系识女仔叫沟女啫。大陆咧就叫鸡先叫沟女。你如果你唔系咧，任你洗任你食，你都洗唔到几多钱啊！肇庆当时咧请个洗碗啊，请个靓妹咧做成咧650蚊。 如果做喺深圳咧，请个人咧系600蚊至800蚊人民币，1999年。如果有报关跑，可能1000蚊松啲啦。咁咧，我哋搵钱就系佢哋嘅20几倍。咁而咧，我哋咧亦都因为老细咧就唔想走高速，因为高速贵嘅。正常嚟讲咧，如果全程高速咧踩上去肇庆咧，就3个钟头多啲。3个零钟头啦，由黄岗一路全程高速咧，上去3个半钟，咁咧大概咧就系325蚊至375蚊嘅桥路费，咁都多嘅，因为来回啊嘛，来回你如果你全程高速嘅话，你人顶唔顺，唔系话你想走下路，即系走107角度，即系大陆有分嘅，有角度，有呢个高速，咁我哋。老细唔想你走高速，因为咧你上到去仲要去海关拆关，10几家货你仲要派送翻俾佢，然后再收货。你啊由朝到晚24个钟头，你做唔掂。咁咧佢咧就2300蚊活赤，同我哋请咗一个叫做大陆车司机。咁我哋过关之后咧就摆低架车俾佢，由佢哋帮我哋揸上去。咁咧嗰阵时咧揸上去咧，如果叻嘅行嘅最平125蚊桥路费，最多就175。咁你话啦，一程车争150蚊人民币，咁就差唔多有圈。咁就讲讲啦，来回咪300蚊咯，系咪啊？300蚊嘅桥路费，有唔争几多？咁你悭嚟咧就够养一个搭车司机。个搭车司机好简单啦，落嚟深圳老细咧就去皇城广场咧租咗个单位，就碌架床，就俾啲搭车司机瞓。我哋过关咧就 call 佢落嚟，落到嚟之后咧，跟住佢用我揸车上去，咁我哋咧就喺后边咧，所有嘅中港车后边都有铺床嘅，咁啊张床瞓到去咧，跟住咧就食早餐，食早餐咧就佢去海关拆关，一夜晚通常重上咧收晒货过关咧就系10点前啦，即系9点零钟过关。咁如果你喺肇庆有屋嘅咧，就肇庆有屋啦，譬如好似我哋呢啲啊头家喺布吉嘅咁啊。唯有就係摆低架车，咁就晒停车场叫做缓冲场啦。咁我自己搭的士返布吉，咁到4点零钟，咁我搭车司机呢就开架车上布吉接我，然后呢就一齐上去。一公司规矩一定要香港车跟埋上去，如果有咩问题呢，即当时呢如果有交通意外呢，就香港人要认头嘅，大陆车司机呢不能够揸香港车。去海关呢，因为呢我哋有本叫做海关嗰本黄宝蓝宝。黄宝就司机本，蓝宝就直检嘅。咁呢两本宝呢就係有相嘅。咁你海关做拆关封关手续呢要对个样嘅。证明所以你一定要喺度。咁讲到呢一度。咁下个礼拜一再讲。咁讲咗个架构先，中港车嘅架构系点先。等大家了解咗之后呢，就睇下中港车点样搵钱。点样啲中港车点样沟女。点样呢就由一个去到厂啊。啊！直头嗰啲人咧，喂，哎呀，死啦！啲货未赶好，喂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出去咧就揾间洗脚嘅买卖数，即系同揼骨嘅，你揼住骨先，佢埋单啊，厂埋单，食乜嘢请埋你食，等封关，到最后尾，屌你老味，啲死棍头一捻样嘅啫，睇捻咗你唔开胃，闹到你扑街啲，我点样由一个天之骄子？变咗一个地底嚟嘅中港车司机，只不过短短10年间嘅演变，亦都等于香港以前嘅香港人行97前之前威风八面，而家俾大陆矮化到，屌你嗰啲港灿，你哋呢啲，唉唔抵得，而家大国崛起啊，你唔抵得我哋啫嘛，所以你排挤我哋，屌你冇香港人冇用啊，样样都点样点样。我哋先有钱，你啲咁死穷鬼。即係你睇下短短98年至到我离开大陆10年到而家到17年嘅转变，其实就可以喺一个中港车司机身上去揾到嘅。咁呢一集讲到呢啲，每次半个钟啦，我諗住可以讲到2年㗎。拜拜。